汉书卷25下，郊祀志第5下。是时既灭两越，越人永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词皆见鬼，硕有效。昔东欧王见鬼，寿160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越巫立越柱祠，安台无坛，一祠天神地百鬼，而以缉捕，上信之。越祠缉捕自此使用。公孙卿曰：“先人可见，上往常聚，已故不见。今陛下可为管，如勾市城，至浮藻。”神人已可治，且先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飞廉桂馆，甘泉则作益寿延寿馆，使卿持节设具而后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至前殿，使广诸宫室。下有之生甘泉殿房内中，天子为色合，星通天，若有光云，乃下诏赦天下。其明年伐朝鲜，下汉。公孙卿曰：“皇帝时封则天旱，干封三年，上乃下诏，天旱亦干封乎？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明年上交雍武制，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立独路明泽，自西河归，幸河东祠后土。明年冬，上寻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前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浮江，自浔阳出宗阳，过彭蠡，礼其名山川，北至琅琊，并海上。四月，至凤高修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指，古时有月堂处，处险不敞，上欲置明堂凤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龚玉带上皇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环公园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凤高作明堂问上，如带图。即世岁修封，则祠太一武帝于明堂上座，和高皇帝祠作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20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交礼，毕辽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密祠其巅，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皇帝并赤帝所有司誓词焉，山上举火，下西应之，环姓甘泉，交太治，春姓焚阴，祠后土。明年登泰山，以11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无修封。其赞享曰：“ 天增寿皇帝太原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医。冬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厌，然一浅，即遇之。即有伯良灾，十二月甲午朔，赏亲善高礼，辞后土，临渤海，将以望辞蓬莱之属，即至舒亭焉。上环以伯良灾故，受祭甘泉。公孙卿曰：“皇帝就清陵台十二日烧，皇帝乃至明亭，明亭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永之乃曰：“月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圣服之。”于是作建章宫，夺为千门万户，前殿夺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至大池，监台高二十余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湖梁，向海中神山、鲑鱼之属。其南有玉堂、闭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景寒楼，高五十丈，辇道相主焉。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更印章以五字，因为太初元年。是岁西伐大渊，黄大起，丁夫人、洛阳余初等以方辞祖匈奴大渊焉。明年有司言雍武志无劳熟惧，芬芳不备，乃令辞官进至独劳惧，色食所胜，而以沐浴马代居云，及诸名山川用居者，悉以沐浴马代，独行过亲祠乃用居，他礼如故。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皇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后神人于直期，名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辞，上读皇焉。”公玉带曰：“皇帝时虽封泰山，然封后封据其薄，令皇帝封东泰山，善凡山和服，然后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泰山，东泰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后令代奉祠后神物，复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善祠十闾。十闾者，在泰山下至南方。方士言先人闾也，故上亲善焉。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即衡山。自封泰山后，十三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姓琅琊，礼日成山，登知府，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 又辞神人于郊门宫，若有相作拜者云。后五年，上父修封于泰山，东游东来，临大海。是岁，雍县无云如雷者三，或如红气苍黄，若飞鸟及玉阳宫南，声闻四百里，陨石二，黑如翼，有司以为美祥，以见宗庙。而方士之后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厌。公孙卿有以大人之计为解，天子犹机迷不决，既欲其真。诸所兴，如博济太医及三医名扬、马行、赤星、武宽叔之辞公，以岁时治理，凡六辞皆大助领之，至如八神，诸明年凡山他名辞，行过则辞，去则已。方士所兴辞，各自主，其人终则已，辞官不主，他辞皆如故。甘泉太医焚阴后土，三年亲交辞，而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昭帝即位，复于春秋，未尝亲寻祭云。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故历三年，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辞世宗庙日，有白鹤及后庭，以立世宗庙，告辞孝昭寝，有宴五色及殿前。西河住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如白鹤，前翅后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竹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中阴，门户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上乃下诏赦天下。时大将军霍光辅政，上拱脊正南面，非宗庙之祀不出。十二年，乃下诏曰：盖闻天子尊视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理也。见者，上帝之词屈而不亲，十又余年，朕甚惧焉。朕亲敕公斋戒，亲奉祀，为百姓蒙家器，或丰年焉。明年正月，上使幸甘泉，交献太治，朔有美祥，修武帝故事，圣车符，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其三月，幸河东，祠后土，有神阙集，改原为神阙，制诏太常，抚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仅缺焉无辞，其令辞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辞江海落水，其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月四读皆有常礼，冬月泰山于亳，中月泰市于嵩高，南月前山于前，西月华山于华阴，北月长山于上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及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誓词，为泰山与河岁五词，江水四，于皆一岛而三词云。 时南郡或白虎，现其皮牙爪，尚未立辞，又以方士言为随侯刘保欲保璧，周康宝鼎四辞于未央宫中，又辞太室山于即墨，三户山于下密，辞天风园火井于鸿门，又立岁星辰星太白荧惑南斗祠于长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于曲城，彭山石舍石鼓于临渠，知福山于坠，成山于不夜，来山于黄，成山此日，来山此月，又祠四十于琅琊，蚩尤于寿梁。京师进献户，则有老谷、五床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云阳有净露神祠，即皇帝、天神、地元水，凡四祠与夫师。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教祭而至。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大夫刘更生显淮南枕中红宝怨密之方，领上方著作，是不厌。更生作论，京兆尹张敞上书谏曰：远明主实望车马之号，远斥方士之虚语，由信帝王之术，太平庶几可兴也。后上方代诏皆罢。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私意，多以为宜建县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号古文字，按鼎名乐而上意曰：臣闻周祖使乎后稷，后稷封于台，公刘发迹于宾，太王建国于齐梁，文武兴于封号，由此言之，则齐梁封号之间，周旧居也，故已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葬。今鼎出于齐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师臣观此寻意，赐尔齐鸾俯伏雕歌。师臣拜守齐首曰：感对阳天子披显修命，臣愚不足以记古文，妾以传记言之，此鼎待周之所以褒扬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喜宝鼎之出于汾水也。河东太守以闻，诏曰：朕寻迹后土，其为百姓谋丰年，今古欠未报，鼎焉未出哉？博问其老，以旧藏于常欲考得事实也，有思验谁上非旧藏处。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书异于众鼎。今此鼎细小，又有款制，不宜建献于宗庙。至曰：京兆尹亦是。上自姓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即对雨，雨所及处得玉宝，起不善功，乃下诏赦天下。后见岁，凤凰神雀甘露降及京师，赦天下。其冬，凤凰即上林，乃作凤凰殿，以达嘉瑞。明年正月，复姓甘泉，交太治， 改元曰五凤。明年，姓雍，辞五志，其明年春，姓河东，辞后土，设天下。后建岁，改元为甘露。正月，上姓甘泉，交太治，其下黄龙县新丰。建章、未央、长乐宫中具同人，皆生毛，长一寸所，时以为美祥。后建岁正月，上交太治，因朝单于于甘泉宫。后建岁，改元为黄龙。正月，复姓甘泉，交太治，又朝单于于甘泉宫。冬至而崩。凤凰下郡国，凡五十余所。元帝即位，尊旧仪。建岁正月，宜姓甘泉，交太治。又东至河东，辞后土；西至雍，辞五志。凡五奉太治后土之辞，亦施恩泽，使所过无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元帝好儒，共与韦玄成、匡衡等相继为公卿，与建言汉家宗庙祭祀多不应古礼，赏识其言。后韦玄成为丞相，以霸郡国庙，自太上皇、孝惠帝诸元寝庙皆霸。后元帝寝疾，孟神灵遣霸诸庙祠，上岁复焉。后或霸或复，至哀平不定，语在《韦玄成传》。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成天之序，成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见其志，祭天于南郊，救阳之意也；义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享焉。王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太治，寄于宫南。今行长幸长安，交献皇天，交献皇天，反北之太阴，辞后土，反东之少阳，是于古至书，又至云阳，行西谷中，恶闪且百里，焚阴则渡大川，有风波周集之危，皆非圣主所宜硕成。郡县治道公章，利民困苦，百姓繁废，老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待为何于成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交于封号，成王交于洛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享之，可见也。甘泉太治、河东后土之辞，已可喜至长安，何于古帝王？愿与群臣议定。奏可。大司马车骑将军许嘉等八人，以为所从来久远，宜如故。右将军王商、博士施丹、一郎翟方进等五十人，以为礼记曰：凡柴于泰坛，祭天也；一埋于大哲，祭地也。召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大哲，在北郊 就因为也。交处各在圣王所都之南北。书曰：月三日丁巳，用生于交，牛二。周公加生，告喜心意，定交礼于洛。明王圣主，是天明，是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天地以王者为主，故圣王至祭天地之礼，必于国交。长安圣主之居，皇天所观视也。甘泉河东之词，非神灵所想，以洗就正阳大阴之处。为俗复古，循圣制定天位，如礼变。于是魏谭奏议曰：陛下圣德，聪明上通，成天之大，典览群下，使各悉心尽虑，以交祀之处，天下幸甚。臣闻广谋从众，则合于天心，故洪范曰：三人瞻，则从二人言，言少从多之意也。论当亡古，宜于万民，则一而从之。为道寡语，则废而不行。仅一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当喜之意，皆著于经传，同于上士，便于利民。八人不按经义，考古志而以为不疑，无法之意，难以定吉凶。太师曰：整旗鼓立功之事，可以永年，披天之大律。师曰：吾曰高高在上，至将绝世，日间在兹，言天之日间王者之处也。又曰：乃眷西固，此为余宅，言天以文王之都为居也。宜于长安定南北交，为万世基，天子从之。既定，恒言。甘泉太治子谭，八姑宣通向八方，五帝谭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谈，以上书因六宗望山川，便群神之意。子谈有文章采漏俯伏之事，即玉女乐。时谈仙人词，亦鸾鹿星居，遇龙马不能得其象于谷。臣闻交柴响地之意，扫地而祭上至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歌太凑舞咸池以祀地齐。其声用毒，其席稿接，其气逃袍，皆因天地之性贵成上至，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其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被数物，犹不足以报功，为至诚为可，故上至不是以彰天德。子谈伟士，女乐鸾鹿，星居龙马，石谈之属，皆宜勿修。恒又言：王者各以其礼制是天地，非因意识所立而祭之，今庸夫密上下制，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礼之所在数也。汉兴之初，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辞，复立北制。今既击鼓，鉴定天地之大礼，交献上帝，青赤白黄黑， 五方之地皆避臣，各有魏传祭祀备具，诸侯所妄造，王者不当长尊，即北至未定时所立，不宜复修。天子皆从焉，即臣保辞，由是皆罢。明年上使祀南郊，敕奉郊之县及中都官耐罪囚徒。是岁魏谭复条奏，长安除官县官几辞郡国后神方士使者所辞，凡683所，其208所应礼，即以无名文可奉辞如故，其余475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本拥旧祠203所，为山川诸星15所为应礼云，若诸布诸盐诸竹皆罢。杜竹有五祠至其一，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京乌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即孝文魏阳孝武伯季太一三一皇帝明阳马行太一高山山君武夷夏后其母时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即孝宣三山彭山知府成山来山四时蚩尤老谷五床仙人玉女敬禄皇帝天神元水之属皆罢。后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代诏70余人皆归家。明年匡衡作事免官爵，众数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有出罢甘泉太治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至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天子议之，以问刘相。对曰：家人尚不欲绝种嗣，况于国之神宝旧制，且甘泉焚阴及雍武至始立，皆有神奇感应，然后迎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事，奉此三神礼敬赤备，神光游著，祖宗所立神奇旧位，成位异动，即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700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4-5丈，直辞而息，声音烹饮野鸡皆构，每见拥太柱辞以太牢，遣后者乘一圣传持一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26来，武帝75来，宣帝25来，初元元年以来亦20来，此阳气旧辞也。即汉宗庙之礼不得善意，解祖宗之君与贤臣所共定，古今异志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遗说正也。前使纳贡语之意，后人相因多所动摇。义大传曰：巫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独止于等，上亦恨之。后上以无祭祀故，令皇太后诏有司曰：盖闻王者承世天地， 交接太医，尊莫著于祭祀。孝武皇帝大圣通明，始建上下之祀，迎太治于甘泉，定后土于汾阴，而神奇安之，享国长久，子孙繁滋，累世尊业浮留于今。今皇帝宽仁孝顺，奉循圣序，米有大千，而久无祭祀，思其旧职，待在西南北郊，为先帝之志，改神其旧位，是天地之心，以防祭祀之福。春秋六十，未见皇孙，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朕甚悼焉。春秋大复古，善顺祀。其父甘泉太治，汾阴后土如故，即雍武志、陈宝慈在陈仓者，天子父亲交礼如前，又父长安雍及郡国祠著名者且半。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祭祀故，躲尚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代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然无大贵盛者。古永睡上曰：“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往以非类。主备仁义之正道，不遵五经之法言，而盛称奇怪鬼神，广崇祭祀之方，求报无福之词，即言是有先人服食不忠之药，摇星轻举，灯霞倒影，览观玄朴，浮游蓬莱，耕耘五德，招众募获，与山石无极，黄野变化，坚冰闹逆，化色五苍之术者，皆奸人惑众，携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事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细风捕影，终不可得。是以明王惧而不听，圣人举而不语。昔周使长虹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氏欲威，诸侯欲叛。楚怀王龙祭祀是鬼神，欲以祸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深辱国威。秦始皇出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中之属，多集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汉兴，辛元平、齐人少翁、公孙卿、栾大等，皆以仙人、黄野、祭祀、是鬼使物入海求仙、采药贵姓，赏赐累千金。大游尊圣，至弃公主，爵位重累，震动海内。元鼎元封之际，燕齐之间方是称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制服之术者以万数。其后平等皆以数穷诈得，诸夷服孤。至初元中，有天渊玉女巨鹿神人、元阳侯师张宗之间纷纷复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龙以常专意散财，后绝路耸精神，举天下以求之矣。 况日经年米有毫厘之厌，足以魁金。经曰：想多疑，疑不及物，违约不祥。论语说曰：子不与怪神。为陛下拒绝此类无令奸人有以亏朝者，上善其言。后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杜业说商曰：东林杀牛不如西林之月祭，言奉天之道贵以诚志，大得民心也。行贿礼丰，犹不蒙诱，德修建博，吉必大来。古者谈长有长处，辽音有常用，赞见有常理。牺牲玉帛虽备而财不愧，车于陈邑虽动而用不劳。是故每举其礼，住者欢悦，大陆所立，梨园不知。今甘泉河东，天地交祀，贤师方位，为阴阳之宜，及雍武志皆旷远，奉尊之意修而复起，善治公章，无懈以时。皇天柱相，待可略之。前上甘泉，先驱师道，礼乐之息，奉饮复靡。此后土环，临河当渡，疾风起波，船不可遇。又拥大雨，坏平阳公园，乃三月甲子，镇殿灾临光宫门。祥瑞未著，旧征乃真，己三郡所奏，皆有变故，不达不祥，何以甚此？诗曰：率由旧章，旧章先王法度，文王已知，交神于祀，子孙千亿，宜如一时公卿之意，复还长安南北郊。后数年，成帝崩，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交礼，天下悦喜。举未有皇孙，古父甘泉太治，焚阴后土，庶几祸福。皇帝恨难知，卒未得其幼。其父南北郊，长安如故，依顺皇帝之意也。哀帝即位，寝疾，伯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誓词使者，尽赴前世所长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明年，复令太皇太后诏有司曰：皇帝孝顺，奉承圣业，米有懈怠，而酒即未抽，夙夜为思，待祭体之君不宜改作。其父甘泉太治，焚阴后土祠如故，上亦不能亲至，前有司行事而礼辞焉。后三年，哀帝崩。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马王莽奏言：王者父是天，故绝称天子。孔子曰：人之性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原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交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遂变。 春秋谷梁传以十二月下新补，正月上新交。高皇帝受命，引雍四至其北至，而被武帝，未攻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元平出起未央武帝庙，即太一帝旗，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辞太一，夏至辞帝旗，皆并辞武帝而共一生，上亲交拜，后平服诸，乃不复自事，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辞雍曰：“今上帝朕亲交，而后土无辞，则礼不达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阴。或曰：“武帝太一之左，一立太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太一祠于甘泉。二岁一交，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遂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西甘泉太治，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随和二年，以族不获幼，复长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据孝哀皇帝之疾未抽，复甘泉汾阴祠，敬父无福。臣谨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贤、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友等六十七人议，皆曰：“宜如建始时丞相恒等议，赴长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颇改其祭礼，曰：“周观天地之祀，月有别有合，其合月曰以六律六中五声八音六五大合月，四天神即地旗，四四望即山川，享先比先祖，凡六月奏六歌，而天地神奇之物皆至。四望盖为日月星海也，三观高而不可得亲，海广大无界限，故其月同。四天则天文从，祭地则地理从，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比配地，其意一也。天地合经，夫妇判合，祭天难交，则以地配，一理之意也。天地位皆南向同席，地在东共劳而食，高地高厚配于坛上，西向后在北亦同席共劳，生用简历，选酒逃袍。礼记曰：“天子及田千亩以是天地，由是言之，已有属祭。天地用生衣，凡僚一埋用生衣，高地高厚用生衣，天用生左，即属祭凡僚南郊，地用生右，即属祭亦于北郊。其旦东向再拜朝日，其西西向再拜西月，然后孝悌之道背 而神奇家乡，万福降吉，此天地合祀，以足比配者也。其别月曰：冬日至，放地上之圆丘，奏乐六遍，则天神皆降；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乐八遍，则地奇皆出。天地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四者也。阴阳之别，于日冬夏至，其会也以孟春正月上新若丁。天子亲和似天地于南郊，以高地高后配，阴阳有离合，亦曰分阴分阳，叠用柔刚，以日冬至，时有司奉辞南郊，高地配而望群阳，日夏至，时有司放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皆以助至微气，通导幽弱。当此之时，后不醒方，故天子不亲而前有司，所以正承天顺地，复圣王之志，显太祖之功也。未扬辞，勿复修。群望未息定，定复奏。奏可。三十余年间，天地之辞无喜焉。后莽又奏言，书曰：类于上帝，因于六宗，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说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间，助阴阳变化，十一而名六，名实不相应。礼记四典，公义于民，则四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朝阳也，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亦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待，雷风不相背，山则通气，然后能变化，继承万物也。臣前奏洗甘泉太治，焚阴后土，皆附于南北郊，仅按州官照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照居在雍五志，不合于古。有日月雷风山泽，亦挂六子之尊气，所谓六宗也。星辰水火勾毒，皆六宗之属也。今或为特祀，或无照居，仅与太师光、大司徒公、西河新等八十九人议，皆曰天子父是天，母是地，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太一照曰太治，而称地奇曰后土，与中央皇陵同，有照北郊未有尊称，一令帝奇称皇帝后奇，诏曰广志，亦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诏天地之别神，中央帝皇陵后土志，即日庙北辰北斗振兴中秀中宫于长安城之魏帝诏，东方帝太昊清陵勾芒志，即雷公风伯庙岁星东秀东宫于东郊诏，南方炎帝赤陵祝融志，即荧惑星南秀南宫于南郊诏， 西方帝少昊、白陵、入收至及太白星、西秀、西宫于西郊照，北方帝颛顼、黑陵、玄冥至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秀、北宫于北郊照，奏可。于是长安旁诸庙照至甚盛矣。莽又言，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庙王者所居，祭者百谷之主，所以奉宗庙供资成，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是曰，乃立种土。又曰，以育田祖，以其甘雨。礼记曰，为祭宗庙社稷，为乐服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祭，遂于官社后立官祭，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祭配食官祭，祭种古树。徐州牧遂供五色土各一斗。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越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坐月其上，顺风坐夜汤，又种五梁河于殿中，各顺色至其方面。先主贺髓、戴帽、西域二十余物自种，即素壶成一金，言此皇帝古仙之术也。以月为黄门郎，令主之。莽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生鸟兽三千余种，后不能备，乃以激荡物厌，犬荡麋鹿，朔下照，自以荡仙，语在其传。赞曰，汉兴之初，术士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宜，若乃征朔服色交望之事，术士犹未张焉。至于孝文，始以下交，而张苍据水德，公孙臣假意更以为土德，足不能明。孝武之事，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倪宽、司马迁等犹从臣意之言。服色数度，遂顺皇德，彼以武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为汉巨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地出于朕，故袍西氏始受穆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皇帝下立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叶豪着赤帝之福，其章遂赤，自得天同矣。喜公公氏以水德见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勇。由是言之，祖宗之志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辞官之变，古勇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